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夏萌。节目最开始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愉快。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走进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去关注那里的冬季运动开展的如何。电厂路小学距离北京冬奥组委所在地的直线距离呢还不到1000米，它是我国第一个冬奥社区辖区学校，因此具有开展冬奥教育的独特优势。那这所学校呢，也抓住了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契机，从2015年开始就尝试开展冬奥教育，将奥林匹克教育和冰雪运动纳入到常规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去，让全校300多名学生人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冰雪运动。所以在今天夜话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电厂路小学的校长薛东，我们请薛校长给我们介绍介绍电厂路小学是如何开展冬季运动，如何进行奥林匹克教育的。薛东校长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的薛东。 就很好奇说电厂路小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为什么能够这么和冬奥有所这种契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电厂路小学现在咱们学校冰雪队伍有多少，然后都取得过哪些成绩吗？ 我们电厂路小学应该说跟冬奥还是很有缘的，因为我们学校现在离冬奥组委比较近，然后还有我们所在的社区是冬奥社区，是应该是全国第一个啊。我们现在的冰雪队伍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有这个冰球、冰壶、越野滑雪、短道速滑，还有冬季两项，大概有这个5个真冰真雪的项目，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越野滑雪应该说是开展的就成绩取得的比较好，因为它在2019年还有2020年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冬运会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其他的3个项目呢，我们都是开展，因为在区域内，在我们石景山区还是可以的，但跟北京市的水平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咱们学校是怎么会去想到开展这些冰雪运动的？ 应该是这样，其实我们学校要追溯到这个因为学校它主要开展教育嘛，我们主要从冬奥教育的开展，最早我们应该追溯到2015年的4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冬奥会还没有申办成功，因为7月份才成功嘛，但我们那时候就想着，因为那是机会，感觉很大的希望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正好咱们北京已经20年没有搞过这个冰雪的这种比赛，是我记得特深刻，是世界女子冰球 B 组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这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真的冬奥会要申办成功以后，能让孩子们在冬奥中能做些什么，最起码孩子们得学会看一些比赛，是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带着孩子走进了首体，那么那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学校冬奥教育的一个开始。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特别是18年以后，我们可能就开展了更多的一些跟冰雪有关的这些项目。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很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冰雪运动它应该是原来人大家都说是一个贵族运动嘛， 小众运动， 小众运动。所以我们学校，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家庭都不是特别的富有，那时候我们就想着，就是说，先看看能不能找一些资源，那时候是北京市冰球协会，那时候邢鹤秘书长，他们正在推广冰球，因为那时候包括我们2015年在现场看比赛的时候，没有学校，没有学校去组织，而且观众也不是很多，但是那时候邢鹤秘书长在推广那个冰球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结合在一起了。然后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叫陆地冰球。那美国的 NHL 嘛，陆地冰球它不像山上冰，它只是上冰之前的一些就是基础训练。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合作来搞，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装备啊等等。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冰球的项目就开展起来。包括现在他们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啊，比如说，2019年的校级冰球联赛，北京市校级冰球联赛，我们也是参加了。实际上，我们就让家长没有花一分钱，然后就是由学校 来通过这种陆地，也就是孩子们可以穿着球鞋在操场跑动的踢、 嗯、 那个打球，然后再转成那种轮滑、 哦、 最后上冰， 慢慢的来这样。 嗯 那我很好奇啊，最初开展这种冰球运动的时候，有学生会去主动参与吗？ 嗯，我觉得冰雪运动它实际上甭管是旱地化还是真冰之间、 嗯、 孩子们他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 嗯、 因为其他一些项目足球篮球孩子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他在新闻啊了解的很多，但冰雪项目对咱们孩子来说它是很新鲜的、 嗯、 而且特别要让孩子们非常有兴趣， 嗯， 这样的话，我觉得参与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您、嗯、刚刚也说了，说这个，嗯，没有让家长花一分钱、 啊。 就说到这个花费的问题上，我也知道，像就说打冰球吧，其实花费还挺高的。 嗯、对, 对对。 那小朋友们能够坚持下来的话，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非常的高昂、啊？那在这方面，学校啊，或者说区里边、市里边，会不会有一些更大的支持呢？ 嗯，是的，从最开始，因为那时候比较艰难、 嗯、 可能开展还没有什么冰雪特色校啊等等这些、 嗯、 而且后来后来就是等于是从区里对我们有了一定的支持、 嗯、 然后甭管是一些器材呀、啊 嗯、 等方面，后来我们又成为了全国的冰雪运动的示范学校。 嗯， 这样呢我们每年有一个50万的经费。 嗯， 哎，这样的话就是能支持我们开展包括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项目。 嗯， 都慢慢就开展起来了。 我在关注电厂路小学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信息、嗯、你们在进行这个冰雪特色学校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 嗯、 你们也有一些方案，比如说叫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嗯、 还有一些模式，什么233这些模式、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用数字来进行细分，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嗯，是因为在开始进行冬奥教育的时候、 嗯、 实际上还是零零散散、 嗯、 啊，没有串起来。但是我们讲的，如果学校要系统的开展冬奥教育，特别是2015年到现在我们已经6年了、 嗯、 后来我们在中间还是慢慢要梳理一个方式方法、 嗯、 包括就像您说的233、 嗯、 实际上我们是两条的推进思路、嗯、啊，这个3项根本任务还有3项的实施方式、 嗯、 就是让我们包括就最三个方式，主要是我们是课程整合实施、文化体验参与、 嗯 然后还有咱们那个就是主题教育推进，反正这几方面吧、 嗯、 让我们能够有更加归类，把所有的活动啊都归类、 嗯、 然后做哪项活动呢，我们按照之前的一些方案来进行推进。 嗯嗯，刚刚我们也就聊到了说，为什么电厂路小学会这么大力的去发展冰雪运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好成绩。在您刚刚介绍的这么多队伍当中，现在哪支队伍的成绩是最好的？ 应该是越野滑雪队。 哦，越野滑雪队、我还以为是冰球呢，因为你刚刚介绍了很长时间冰球。 介绍很多，但实际上这个越野滑雪、啊、它实际上在咱们北京开展的还并不普及。 对， 它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需要耐力、 嗯、 而且需要孩子们非常刻苦的这么一个项目、 嗯、 而且北京的雪季它也比较短。 嗯， 这样的话孩子们平时他的训练主要我们是通过一种旱地滑轮的这种项目来进行、 哦、 每天早晨、 嗯、 我们孩子每天早晨然后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都要进行训练、啊、但是我们是在这个真正上雪之前啊，打比赛之前我们可能大概也就上3到4次，我们有可能还不能像有些区县他可能长期的集训、 嗯、 但是孩子们就是因为平时他经过这种刻苦的训练然后坚持然后在上学期间再有几次机会， 嗯， 孩子们发挥的还是很好的。 就以越野滑雪队伍为典型例子啊，他们平时一天的这个训练安排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孩子嘛，他还是主要以学习为主。 对， 我们现在就早晨、 嗯、 每天早晨的7:10到7:50、 嗯、 这大概这40分钟时间， 嗯， 是由我们的体育老师然后带着孩子进行这个训练。 嗯， 然后下午呢我们是大概有2次啊、一个是社团活动、 嗯、 还有一个是周五的时间啊、 哦、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大概每一周大概7次 这 样一个训练。6日呢一般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展示啊或者比赛、 哦、 啊，现在滑轮比赛在北京市还是比较 挺多的 啊、 嗯、 孩子们也能通过实战，包括我们孩子们在2019年其实参加了是全国冰雪竞赛，里边有越野滑轮，是在吉林长春啊举行的。其实那次比赛，孩子们为北京市获得了一个第一名，团体的啊，-27度。哎，我当时我没有去啊，但是我们后来我看天气预报一下，哎呀，-27度。但是孩子们真的，当时老师说啊，冻得特别的那什么，但是比起赛来。还是不错，我觉得成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经历对孩子们啊、 嗯。那除了在学校进行训练之外，会不会有比如说有上真冰真雪这种机会呢？嗯、 是的，我们现在等于我们的冬奥社区，冬奥社区到那个年底的时候，他都会做一个冰场，小型的冰场或者雪场，然后让孩子们体验。 嗯、 然后我们平时会有给孩子们搭建不同的平台吧，而且我们会借助各种 各种机会， 嗯， 比如说教委啊会提供一些机会，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公司， 嗯， 啊或者我们的社区， 嗯， 啊，只要抓住，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都会积极的带孩子们去参与。 嗯，这样的，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疑问啊，就是小朋友们、孩子们、学生朋友们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包括跟现在这种比较繁重的学业相结合的话，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嗯， 这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啊？也是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比如老师们，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比如包括我们党员呀，这个民主评议啊等等，时候也是给校长会提出一些意见呀，就是说，你看孩子们，他有的时候会可能牺牲一些时间，他可能会对一些学习有影响啊。确实，孩子们在短时间内，他因为有一种高强度的训练呀，或者孩子们他可能天生好玩嘛，尤其男孩子们，他可能暂时可能对孩学习他会有一定 分心， 哎，分心，但是他不会成绩是滑落，他可能就是。可能如果从分儿来讲，可能没准原来是可能就是95分，现在没准可能就90分了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对孩子们的成长来说，这个要比这几分要重要。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一些比如说锻炼的习惯，然后孩子们的意志品质的提升，对他今后人生都会有帮助的。 家长这方面支持吗？ 家长这块其实还是很支持的，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因为如果没有家长的支持，真的没 开展不下去 了。开展吧。家长最主要的是看到了我们学校的老师，包括体育老师，然后包括我们的学校的领导，就对孩子们付出了很多吧。因为这些比赛我们都是要，很多都是6日，那老师们都是在跟着，然后平时的训练也老师也得来很早，所以家长能看到老师的付出，其实他们还是很支持的，特别是我觉得他们从孩子的身上能看到很多的进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对我们支持的一个因素。 正好您也就提到这个师资这块了啊，我知道现在其实北京市中小学里边其实很缺这种冰雪的师资力量的，咱们学校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呢？ 是的，其实我觉得，比如有资金，你可以请外边的一些教练啊、专任，但是他再专业，他也不可能天天到。 对， 所以学校的本身的老师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包括陆地冰球，我就让3个体育老师，首先我也带着他们，我们4个人一起去参加那个培训班，最后他们都得到了结业证书。那么包括现在，我们学校现在有一条冰壶道，是真冰冰壶道啊，它是等于是在社区教委几方共同支持下有道的。那就是我们冰壶教练聘一回也会很贵，然后我们的体育老，我们有一个女体育老师，然后就经过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她的训练，她自己，然后她通过看视频，当然外边也有教练教一教，然后她现在已经100%掌握了这个技能。他训练的时候就这个膝盖，他那个膝盖全是青的。 哇， 小女孩很漂亮，全是青的。 嗯，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经过自己的努力，现在他已经没问题了。我们现在全校都普及冰壶运动，然后他就教孩子们，而且他马上要上一节北京市的一个评优课。我觉得 自学成才的，就属于厉害， 而且他只要努力，我觉得他对专业的这种追求。这样的话，学校的冰雪运动它才会可持续。 你刚刚说到这个，咱们学校有一个真冰的冰壶场，那其他的这种场所器材都有吗？ 其他的是这样，就是越野滑雪的器材，我们这次因为不有了专项经费，我们也买到了。原来我们每次参加比赛我们是租用，这次我们就要自己的了。冰球，现在目前我们使的依然是冰球协会捐赠给我们的这个器材。然后场地这块，我们主要是学校还是陆地的冰球场，然后基本都是在操场活动，然后就是说有上真冰真雪的机会或者比赛的时候，才可能到真冰上。 在从事这种冰雪运动的过程当中，表现特别好的同学，他们身上会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陈三宝是我们的一个越野滑雪队，他也是冰球队的孩子，实际上是他在这个参加这个2019年的这个越野滑雪比赛的时候，他觉得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然后去比赛以后呢，实际上最后没有进入前16名， 没有取得他自己可能预想的好成绩， 对，其实还是很失落的。实际那时候我们也想，因为体育运动他有可能有时候会耽误一些孩子的学习，然后再加上期望值很高，是吧，我们会觉得哎呀，能不能继续坚持哈。然后周一的早晨，他第一个就来到了学校， 然后自己就开始练。我觉得这个2020年他获得了第四名 啊， 第四名完了，他五年级，今年应该是今年还有一届，他的目标就冲击冠军嘛。我觉得小孩就这个过程，就整个是参赛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对孩子们的这种锻炼，还是挺好的。 最早说你2015年4月份的时候，您就想给学校打造一套这种冰雪气氛在里边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您自己对于这种冰雪运动有独特的爱好，还是说就是敏锐的嗅觉预判到7月份咱肯定能申奥成功？ 应该说预判是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因为我原来是当校长之前，我当了19年的体育老师 啊， 所以我对体育，甭管夏奥还有冬奥，当然冬奥关注的没有现在多啊。原来，但是我觉得，我只是想说，冬奥它的甭管是从项目还是从了解，咱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太少。真的，中国要举办冬奥会的时候，孩子们一定要最起码他能看懂比赛，看懂一些比赛，然后他能用通过自己的冰雪运动的这种热情，能够让国外能够感觉到咱们中国这种氛围吧，是吧？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是通过冰雪运动，刚才咱们说了很多，它有很多的好处，是吧？除了咱们为了冬奥，其他的我觉得从孩子的身体素质，冰雪运动它是能提升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这种从这种意志品质啊坚强，因为冬天嘛，孩子们现在一般有手机，在冬天在特冷，他一般他也不爱到外边去玩，这样的话有一这样的一个冰雪运动的平台，这样我觉得孩子们他能够走出户外，去增加体育锻炼。 这是您的初衷。那往下推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有没有就是会不会身边有些人对您有所质疑，觉得这个冬季运动这么小众，你往学校里边推，往学生里边推，能推进下去吗？这种质疑声。 对，反正就是推的时候吧，就反正遇到困难，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可能经费，那时候是一定的最开始一定的困难，大家可能这还不重视。第二个就觉得这个冰雪运动，它你这个通过旱地化的实施，这是旱地化能叫冰雪运动？从科学角度， 对，你在旱地上你滑的溜了，你上真冰能行吗？会有疑问。 所以我们就是真的是通过这几年扎扎实实的锻炼，让我们觉得从冰从雪，一定是学校开展冰雪运动的基础。没有任何学校，咱也不知道冬奥会怎么样，就是没有任何学校的，他是长期的孩子们，他能在长期在冰雪上去做的，所以他一定是要在校园成为一个开展冰雪运动的基础。而且通过我们这些运动队的这个形成和过程，感觉到它是很有效的，包括滑雪。现在我们学校基本上100%的孩子们这个滑雪都没有问题，就是因为 100% 没有问题，他就是滑轮，他滑轮以后，孩子们到真雪上一下就转上来，很快，没有几分钟，因为孩子们特别特别聪明，所以我觉得只要咱们给他搭建这样的机会是没有问题。 那这些您刚刚说的这种滑轮啊，这种学习的方式途径，就是通过平时的体育课吗？ 对，体育课，然后社团。就是反正就是一旦有什么时间，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器材都拿出来， 能利用就利用 了。对对， 时间 包括我们现在有些还有一些项目旱地化的，包括还有冰醋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项目都在操场，让孩子们可以随时可以玩。 那您看到现在这个学校100%的小朋友都能滑冰，是不是很欣慰 啊？我觉得是，因为但是就我觉得真的也觉得这几年都是打下了好的基础。 马上2022年就要到了，对于咱们学校今后的这种冰雪运动的发展，您有没有一些畅想，或者说还有进一步的计划去继续往下推进？ 还是要继续推进，因为包括我们有一个冰雪运动开展的，我们也有一个数字的小模式，叫2+2+8+5。那么那二实际上就是代表孩子们要争取让他每一年要上一次冰或者上一次雪，就让孩子们老跟冰雪有接触。第二个那个八是等于八个旱地化的一些项目，除了刚才那些冰的，还有什么轮滑呀，类似这样。实际上轮滑它是也是短道速滑的一个基础 ， 没问题。我们的孩子也是通过轮滑然后去上短道速滑的道，然后包括最后刚才我说那五个真冰真雪的项目，我觉得有了这样模式，有了旱地化实施这样的这个基础，就能促进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对冰雪运动的这种掌握。 这个学生有这种升学的一个通道嘛，我在小学期间我有了这样的这种冰雪运动的技能和基础，对于我升初中有没有帮助啊？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吧，因为你看我们这两年的毕业生有几个，因为现在他不叫都直升嘛，所以像这种特长可能不是特别容易，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开展冰雪， 所以我们有几个孩子都上了一些相对比较好、所谓的一些重点的一个学校，包括今年也有我们去的一个北大附中的石景山学校，我们也有一个沟通，就我们有一个越野滑雪的孩子，可能他们也要需要可以进，但现在能不能确定不知道，但是就觉得人家就最起码就是这个孩子他有一条出路， 就多了一个机会嘛， 多了一个机会， 在这么多冰雪运动的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包括您刚刚也介绍有些比赛，您有没有亲自带队去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基本上只要有比赛 都会去， 我每场都会基本都会去。 我在看查您的这些就是消息报道的时候，还看到有一次您去冰球吧，还带了个蛋糕去，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啊？应该就是2019年的校际冰球联赛 啊。 当时嘛，因为当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带着全校的3到6年级的学生啊，整体是在上午是在这个首钢的冬奥中展会展中心，我们孩子们作为全国第一批的学校的学生去参观，然后下午呢，我们有一场校际冰球联赛。这样孩子们去比赛了，然后当天又是六一，然后我就上午活动完了以后上那个昨天头天晚上给订了个蛋糕，然后我就给他们送到赛场上，然后比赛虽然输了 那不重要 对不重要，但是我们在冰场上我们把蛋糕让孩子们把照相，然后还有一些家长，然后我们一块儿给孩子们分蛋糕，这样的话胜利的队伍其实他们赢了很胜利，但他看我们吃了 没你们热闹， 他们很羡慕啊， 是 羡慕啊。 这是2019年的六一，那今年这个六一怎么过的呢？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得等到广告之后再为大家进行解答了哈，广告马上要出来了。大家呢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一会儿再见。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也有属于他的光芒， 在若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0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体坛夜话节目。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的是一所学校，那就是北京石景山区的电厂路小学。这是一座哈和冬奥会离着非常非常近的一所学校。学校当中呢，不光每个小朋友哈都会去从事一项冰雪运动，并且呢也能够在学校里边去接受到非常好的奥林匹克教育。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北京市电厂路小学的校长薛东，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薛校长来给我们分享电厂路小学的冬奥情缘。 对， 那今年这个六一怎么过的呢？ 今年六一啊，其实我们主要想从一种冰雪运动的那种角度，但是现在又是疫情，可能就这个就没有搞。但是没有搞呢，我们实际上给每个孩子呀赠送了一张明信片。 嗯， 这个明信片呢，实际上是有校长，然后还有。我们把武大靖和杨洋他们给我们回信了、给我们回信了，然后我们也把他的名字放在了我们的那个明信片上、然后用我们三个人的共同的名字、当然没有经过两个人的允许啊、我们三个的这个名义来祝全校的同学们六一儿童快乐啊！是、我觉得孩子们都很惊奇，我们是每个班，因为当天是下雨、我们是每一个班送给每一个孩子这个讲一遍，然后孩子们可惊讶了。 那是回信，那肯定之前就有寄过去寄信。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啊？这是应该在三月22号哈，在那段时间啊、我们就让孩子们就是我们有一个班，是42班，他是冬奥中队，他是刚刚被评为2020年北京市的先进。他们班的孩子们特别特别爱参与冰雪活动、啊，然后是被命为冬奥中队。然后他们以冬奥中队的名义给杨洋姐姐，她给写了一封信啊，就是说想汇报了一下他们中队都获得成绩了，然后参加了哪些活动啊，就这样。然后武大靖这块是我们一个也是4年级那班的一个小孩，他就问了一下武大靖，就这个信的内容好像就是弯道为什么保证不摔跟头 啊，技术问题。 那么问题，这两个运动员都给我们回信了。因为杨洋这块我们跟冠军基金有一些这个交流，因为我们孩子们参与了冠军基金，到崇礼吧，进行志愿服务啊，所以有些接触，然后他们都很快的给孩子们就回信了、 咱们学校还有参加过志愿服务呢， 对，那也是19年3月份吧，就是冠军基金，就是说崇礼这块的孩子们，他们可能虽然是举办冬奥会的赛场，可能那个还是需要有一些帮扶，然后我们就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器材，滑轮啊，还有冰壶什么的，我们就带过去，完了我们的那时候去了7个孩子，那时候还不敢带孩子出去，他们教了2天，来回去3天，应该说孩子们嗓子都哑了，就是他会从第一节课开始，他们的孩子一波一波的，然后这些孩子就去教他们，开始其实他们教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慢慢他也熟练了，因为他开始觉得挺容易的事情，怎么 说了半天你不会啊？ 对呀、所以他就所谓的孩子们，但是慢慢他总结出经验来了，然后他也能够，我觉得最主要的这几个孩子，包括现在他们都有特别好的发展啊，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真的是这个学校教完了，第二天晚上他们会总结。第二天再去教另外一个学校，我觉得孩子们那边孩子也是特别好，听得特别认真，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之间他那种交流，包括这个讲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这段经历我觉得比在书本上、比在课堂里上课或者说做作业什么的要更有价值。 对对对，真的以后要有机会 还是 安全性带更多的孩子要去。 对，那正好也说到志愿服务，那在冬奥会期间，咱们学校会不会组织一些这种社会性的志愿服务呢？ 也其实我们这今年去年开始也做了一些，我们现在有我们一共实际接受320个孩子，但是我们现在有62户冬奥志愿家庭。对，就这些孩子，他们都是他们自愿报名的，那么他们会参与各方面的一些活动，包括现在可能也就是简单的，比如垃圾分类啊等等一些， 到冬奥会，比如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他们也可以走进赛场， 嗯， 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冬奥的知识， 嗯， 最起码比如冰壶吧，最起码他能知道如何胜负， 嗯， 什么什么怎么，反正就觉得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讲解，能够给带动更多的人， 嗯，也是一个普及员似的啊， 哎，对，我觉得， 嗯，给大家进行 普及， 嗯，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咱们学校有叫小小冬奥组委 啊。小小冬奥组委实际上是就是， 嗯， 因为我们离了冬奥组委比较近， 嗯， 那应该是2018年我们成立的，其实就是想让孩子们，他应该是一个我们理想中他应该是一个学生的一个自治组织啊， 嗯， 但因为他孩子小嘛，对吧？就是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孩子们呀，按照冬奥组委那个分类啊，大概组织了有几个部，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环保部啊， 嗯， 实际上他这个工作啊。这些小同学他不是干多高大的事情，他就是做平时的事情，比如说，一些垃圾分类啊，比如学校的一些卫生啊， 嗯， 哎，这块只不过把它给他带来这么一个闪亮的光，然后孩子们更加积极的去参与， 嗯， 去参与管理， 激发他们的兴趣啊， 哎，对， 嗯， 就是管理兴趣啊， 嗯， 现在是现在第二届啊， 嗯， 第二届我们第一届的小小冬奥组委的主席已经毕业了， 嗯， 毕业了，其实他去年还很光荣的参加了这个全国的少代会， 嗯， 他作为代表，六一前嘛，他刚被评为了全国的优秀少先队的队员啊，我觉得对他的锻炼很大的。 那现在这一任的这个主席， 现在这个任主席是这样，这他们都是四年级， 嗯， 我们是选了两个主席，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现在挺有点遗憾，她现在实际上是她在就是养病， 嗯， 她等于被查出脑瘤，那脑瘤啊，六一前我们就刚去看过她，恢复的还是很好，恢复得很好，非常活泼，非常活泼的小孩，而且他家长说嘛，就是说他是得病的这些孩子里，他是最坚强的一个，而特别特别乐观的一个，特别的孩子。 哎呀， 也希望 他痊愈， 他很坚强，他就想嘛，就跟赶紧回那当天那五月三日要我们去看他嘛，还是说赶紧回来学校履职嘛，履职 ， 啊，对， 嗯， 小男孩也不错，小男孩现在挺好，就是他一个人撑着，他等于是从技能啊，还有从知识啊，包括北京市冬奥知识竞赛，他也是我们。北京市的亚军嘛，亚军的一个主力成员。 那咱们学校取得的这种光辉成绩还真是挺多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贵在坚持。其实我觉得，冬奥知识竞赛实际上北京咱们举行了三届了，应该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得到冠军，我们第一次是进了前八名，第二次是第三名，去年我们是第二名。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值得自豪的，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冬奥会的总决赛的赛场，都有电长路小学，这是唯一的一个， 这就是成绩啊！ 啊，其实也是在说明了对一种普及的一个基础。 是。那说回到您个人，在这么多的冬奥项目当中，您最喜欢哪一项？ 应该还是冰球吧， 还是冰球， 啊， 因为它够刺激，是吧？ 啊，对，够刺激的， 嗯， 冰球比较喜欢。其实其他，但是通过冬奥会这种这几年，我觉得很多项目也都挺期待的，包括一些自由式滑雪呀，等等这些项目，其实还是挺关注啊。 说了那么长时间，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滑雪和滑冰肯定都不成问题。 我滑雪还行， 滑 冰这个平衡力差点。 没有上轮滑课吗？ 轮滑能滑，但是没有滑雪好。滑雪我滑的，因为滑雪年头是比较多。 那看来您应该是一个资深的雪迷。 反正每年都是雪季，这两年稍微少点。原来是每年的雪季是经常去滑雪。 就周边北京周边去滑。 对， 像因为有了冬奥会之后，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冰场、雪场啊，尤其是雪场啊，变化还是特别大的。会不会组织学生去现场体验这种雪场，包括这个冬奥的雪场呢？ 肯定会。之前我们现在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等于在这个，比如比赛之前，比赛之前我们比赛队员可能只有三四个，但实际上每次我们都会带多一部分学生去，因为我觉得租车怎么也租一回，然后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体验。而且现在我们现在等于我们有自己的滑雪器材了，这样的话等到这个雪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更多的去带孩子们去， 也方便了。 而且现在经费也很充裕， 主要这个经费来源是 就冰雪，就是这个 协会啊， 全国冰雪特色校，他会给他们这个钱吗？ 那我不太了解这个学校这方面，咱们学校会不会有一个就是自我造血的这个功能呢？在经费方面， 现在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想过啊，包括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个冰壶馆，冰壶馆实际上是它投资的是大概200多万，是我们中国社区承投的。完了，我们有一个棚子，那个棚子是我们教委来承担的。现在电费是由我们，电费教委也会给我们，也会这个补充一部分。但是我想也有可能，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这个冰壶馆是否能够对外进行一个开放？实际上我们现在在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就是小众一部分，比如说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石景山法院，我们是共建单位，他们给我们进行讲座啊等等，然后他们的党日活动啊，或者他就可能在我们学校，然后他们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教他们。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单位，包括周边的一些学校，我们都是有这样的计划。 但这种共建单位应该就不存在收费， 对，不存在收费。对，但是这个反正一般来说学校是也不允许的。 但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是就是趁着这个冬奥的这个好时候嘛，那如果冬奥会开完了结束了，慢慢的咱们现在这些那么学校里边建的冰场啊、雪场啊，这些周边的雪场什么的，你还得要经营下去，它得有个可持续的发展。 对， 那这个课题学校有没有考虑过？ 考虑过。其实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冰壶馆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这个问题了啊。其实当时我也很犹豫哈，因为到时候冬奥会结束那么大，40米长，这么大一个东西是吧？然后冬奥会以后怎么办？现在我会觉得就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冰壶馆它今后会络绎不绝的会有人来参与，我们也会鼓励，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造血这块我们可能讲的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过这个收钱的问题，我们只是想着说能够让它利用的价值多，就是它老会来人，老会来人，我觉得首先我们社区的居民，然后周边的学校，然后再有一些单位，他们都主动可以跟我们联系，包括我在全区那个校长会上进行就是经验交流吧，经验交流，我也是把我们的冰壶厂的联系人的电话都给他，随时来，然后随时我们给你安排好时间，然后由我们孩子可以当教练，然后都可以教。这样的话，我觉得通过我这样的一个冰壶馆，我觉得冰壶项目它一定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普及。 这样的话，您学校也承担起了这种普及推广的作用。 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有价值。否则的话，这个馆光我们学校孩子使用，确实价值应该 使用率太低了， 使用率太低了，因为一年它的电费也不算少， 嗯， 但如果大家都用了，我觉得值，因为我曾经在没有冰壶馆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冰壶队，因为我们平时都是进行陆地冰壶，那时候就想我怎么也得带孩子去打冰壶去啊，我就联系了我们石景山的启迪，启迪冰壶，人家真的是很便宜啊，就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大概2个小时2500，那还是非常优惠的，但是你看现在实际上我们这电费要一年下来没有，你要跟他这比起来，那还是我们这个值。 那肯定就自己的东西嘛。 对，而且我不是就让我这个冰壶馆不是培养运动员，当然我们学校可能有好的孩子，可能我们现在有一个石景山区队了，但是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普及，他能够了解这个项目，能够玩一玩，然后能知道最后什么叫胜负，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普及就是普及， 是你刚刚说这个真冰的冰壶馆，那他制冰的这个工作是请外边的这个老师来做， 他是这样，就这个冰制好以后，制冰好，他只要需要维护就可以，然后维护呢，我们现在是由我们学校的保安来完成，包括这个打点很专业啊， 对， 对外国来很专业，但实际上我们的保安都会了。比如清兵啊什么的都没有 培训过了， 对，所以这部分钱我们就省了。 您在做这么多跟冬奥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您的家人支持吗？ 因为一直原来我就是那时候教体育，然后都作为一个体育的校长，应该是对体育也重视，所以原来是六日啊或者平时时间去比赛很正常，就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不是因为跟冬奥有关，特别但是现在冬奥呢，我觉得大家特别支持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让学校有了更好的发展，学校也更有名气，然后包括学生的这种成长，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这种价值，然后学校老师们也很辛苦，比赛啊，包括平时的一些组织活动，但是老师们也一样，大家也是从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个我们开展冬奥的价值， 这种价值感可能是来源于彼此相互之间的啊，相互成就的一种价值感，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觉得哎呀，你说就停不下脚步这种感觉 这个很好，就感觉我做的这件事情吧很有奔头， 是很有奔头，对， 是 很值啊 你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透露出来的是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对，应该 是 应该是吧，因为我觉得学校咱不是这不是为了名气，但是就是觉得真的他对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因为我们学校它只是一个远东一所普通的小学， 嗯， 但现在应该说包括小萨姆兰奇先生啊等都来到了学校， 嗯， 他们也肯定了学校的这些发展，而且他们觉得孩子们变化了， 嗯 啊，这是其实作为教育者来讲，我们不是光为了举办冬奥，也不是为了冰雪，只是教育，那在这个活动中去育人，这是我们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觉得您做的事情让我相当的钦佩。当然了，因为趁着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契机，可能很多学校都会很重视冰雪运动，但是问题就在于我很担心的就是冬奥会结束之后，那这些学校是不是还这么重视呢？那这些冰场雪场是不是还会再持续利用下去？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您刚刚给我的解答也让我放心了，就是冬奥会之后，咱们学校做的事情还是会继续，一些场馆也还是会在 啊，对，还是会在，而且特别是我们包括一些旱地化的项目，实际上它就是一些体育的项目，今后你在老师在上体育课呀，孩子们在平时在操场上玩，随时还可以玩，冬奥会结束它还是可以玩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各种运动队，因为我们原来我们的冰球队的比赛我们可能就是通过陆地到真冰，那么现在我们也是不可能天天到真冰上，但是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参与，我们不会认为就是说，当然今年我们会有突破，我们有进球了，是吧，有进步，就一年进步一次，但是我觉得就是孩子们要参与，我们老说让孩子们叫实现他上真冰场打冰球的梦想，就是这样可以了，如果这孩子他有潜力，如果孩子他想去从事这样的话，学校可能会给他搭建平台，然后他的家长如果有利，因为冰球这个项目，他最后还是只要还是以家庭为主，不可能我学校只能让他培养兴趣，然后他要提升还要需要家庭。 学校只是提供一个机会。 对，我要实现他上冰场打冰球，实现梦想。 是是是是，到2022年2月4号，也就是咱们冬奥会开幕的那天啊，开幕以后，也有半个多月的这个比赛的时间，那段时间咱们学校会不会带着学生会进行一些这种冬奥的体验？ 重头应该是带孩子们去看一看比赛，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啊。其实我们这两年比赛没少看，包括什么冰壶啊、花样滑冰啊都看，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奥运赛场，孩子们肯定会很兴奋，然后我觉得孩子们更兴奋的应该是他在做赛场的过程中，可能周边一些观众他可能不太会懂啊，他可以还可以讲讲啊，小牛一下。 是是是，这个我觉得那咱们学校的工作的目的就达到了。是。 其实真的，2020年冬奥会召开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就是一是顺利能够召开，第二我觉得是希望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特别在各个项目上啊，因为我觉得我也了解了很多的年轻选手，包括这个苏翊鸣啊，什么这种自由式滑雪破坏，我觉得他们会给咱们中国冰雪带来一种期望，他们是偶像，我觉得也会引领青少年更多的参与冰雪运动。我希望学校能够在这个冬奥的教育的这种引领下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在后冬奥的时代我们也能够把奥林匹克教育继续坚持下去，让孩子们能够快乐成长。 非常感谢薛校长的介绍。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学习训练和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电厂路小学的学生们收获的其实不光是技能哈，更重要的呢也是对于冬奥会精神的一种理解。在这种一次一次拼搏当中呢，学生们通过比赛啊，通过克服困难，敢攀高峰，越挫越勇，团结奋进，我觉得这是在书本当中无法学到的。6年的冬奥教育也成就了学校鲜明的特色，让电厂路小学在全国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希望呢，在薛校长的坚持努力之下呢，电厂路小学在冬奥这方面啊，可以继续深入的推进。当然了，不光是深入推进，也希望可以更加持久的推进哈。非常感谢电厂路小学校长薛东做客我们直播间，来和我们一块儿度过了非常难忘的夜晚。感谢薛校长的到来。同样也感谢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今天晚上共同相聚在体坛夜话节目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祝愿大家节日快乐，明天晚上夜话我们再会。 体坛不寂寞，夜话有温度，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